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六章，特里劳尼教授的预言，第四十七集。 康奈利·福吉站在那儿朝场地上望着，他穿着那件细条纹的斗篷，微微有点冒汗。看到哈利，他吃了一惊。 嘿，哈利， 他说， 刚考完试，快结束了吧？ 嗯， 哈利说。赫敏和罗恩没有跟魔法部部长说过话，尴尬地站在后面。 嗯，好天气啊， 福吉说着，把目光投向湖面。 唉，可惜，可惜。 他深深叹了口气，俯视着哈利。 我此行有一个不愉快的使命，哈利。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要求，在处决一头发狂的鹰头马身有翼兽时，有一名证人在场。我正好要到霍格沃茨来核查布莱克的情况，就被拉了个差。 这么说，上诉已经结束了？ 罗恩走上前插嘴问道。 哦，没有没有，上诉是在今天下午。 福吉惊奇地打量着罗恩说。 那您可能根本不需要见证处决。 罗恩坚定地说。 那头鹰头马身有翼兽可能获释。 福吉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身后的城堡大门里走出来两个巫师。一个衰老的好像正在他们眼前萎缩下去，另一个高大魁梧，留着稀疏的黑髭须。哈利猜想他们是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的代表，因为那个老巫师眯眼看着海格的小屋，用颤巍巍的声音说： 我老了，干不了这差事了。两点钟是吧，福吉？ 黑髭须的壮汉摸着腰带里的什么东西。哈利看了一眼，发现他在用粗大的拇指抚摸一柄锃亮的大斧的锋刃。罗恩张嘴想说话，赫敏使劲捅了捅他的肋部，把头朝门厅一摆。 你干嘛拦着我？ 罗恩气呼呼地问。他们进了礼堂去吃午饭。 你没看到他们吗？连斧头都准备好了，这太不公平。 罗恩，你爸爸在魔法部，你不能那样对他的上司说话。 赫敏说，但他也显得心烦意乱。 只要海格这次保持冷静，好好的陈述理由，他们就不可能处决巴克比克。 哈利看得出来，赫敏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的话。周围的人吃饭时都在热烈交谈，愉快地期待下午考试结束，但是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担心着海格和巴克比克，没有参加聊天。哈利和罗恩的最后一门考试是占卜，赫敏的是麻瓜研究。三人一起走上大理石楼梯，赫敏在二楼跟他们分手，哈利和罗恩一直爬到八楼。许多同学坐在通往特里劳尼教授那间教室的螺旋楼梯上，还指望着在最后再抱抱佛脚呢。 他一个一个的见我们， 纳威说。他们走过去坐在他旁边，纳威腿上摊着那本拨开迷雾看未来，翻开在水晶球的章节。 你们在水晶球里看到过什么东西吗？ 他苦恼地问。 没有， 罗恩不当回事地说。他不停地看表，哈利知道他是在看巴克比克的上诉还有多久开始。教室外的队伍缩短得非常慢，每个人从银梯上下来时，其他同学都悄声问 他问了什么，还好吧？ 但他们都不肯说。 他是水晶球告诉的，我要是说了就会有一场大劫难。 纳威在梯子上对哈利和罗恩尖声说。这时他们俩已经排到了楼梯平台上。 这倒方便， 罗恩轻蔑地说。 哼，我开始觉得赫敏说他的话有道理。 他用拇指朝头顶上的活板门一指。 他就是个老骗子。 是啊， 哈利也看了看自己的表，已经两点了。 希望他能快点， 帕瓦蒂下来时满脸得意。 他说我具备了真正先知的全部资质。 他告诉哈利和罗恩。 我看到好多东西。行了，祝你们好运。 他匆匆跑下螺旋楼梯，迎向拉文德。 罗恩·维斯莱。 那熟悉的梦一般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。罗恩朝哈利做了个苦脸，登上银梯不见了。现在只有哈利一个人还在等待考试。他背靠墙壁坐在地上，听着一只苍蝇在阳光明媚的窗口嗡嗡地叫，心已越过场壁飞到了海格那里。终于大约20分钟之后，罗恩的大脚又出现在梯子上。 怎么样？ 哈利站起来问。 一塌糊涂， 罗恩说。 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就胡诌了一些，可是我觉得他没有相信。 公共休息时间， 哈利小声说。特里劳尼教授的声音已经在叫道， 哈利波特。 这个塔楼顶上的房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闷热，窗帘都拉上了，壁炉里生着火，惯常的那种熏人的香味呛得哈利咳嗽起来。他跌跌撞撞地绕过那些横七竖八的桌椅，朝坐在一个大水晶球前的特里劳尼教授走去。 你好，亲爱的。 特里劳尼教授轻声说。 请看着这个水晶球，慢慢看，然后跟我讲讲你看到了什么。 哈利俯身注视水晶球，使劲盯着它，希望它除了旋转的白雾外，还能向他显示一些别的。然而什么也没有。 怎么样？ 特里劳尼教授温和地问道。 看到了什么？ 房间里热不可耐，哈利的鼻孔被近旁壁炉中飘出的香味烟雾熏得火辣辣的刺痛。他想起了罗恩的话，决定假装一下。哈利说。 一个黑影。 它像什么？ 特里劳尼教授轻声问。 想一想。 哈利在脑子里搜索了一通，想到了巴克比克。 鹰头马身有翼兽， 他肯定地说。 是吗？ 特里劳尼教授喃喃道，热切地在膝头的羊皮纸上记着。 我的孩子，你很可能看到了可怜的海格与魔法部之间那场麻烦的结局。仔细看看，那头鹰头马身有翼兽，有脑袋吗？ 有， 哈利坚定地说。 你确定吗？ 特里劳尼教授追问道。 你很确定吗，孩子？你没有看到他在地上扭动，后面有个阴影举起了大斧？ 没有， 哈利说，感到有点想吐了。 没有鲜血，没有哭泣的海格。 没有， 哈利又说，比任何时候更想逃离这个房间和这种闷热。 他看上去挺好的，他飞走了。 特里劳尼教授叹了口气。 啊，好吧，孩子，就到这里吧。有点令人失望，但我相信你尽力了。 哈利松了口气，站起来，拎了书包转身要走，却听到身后响起了一个响亮刺耳的声音。 就在今晚。 哈利急转过身，只见特里劳尼教授直挺挺地坐在扶手椅上，两眼失神，嘴巴张着。 您说什么？ 哈利说。但特里劳尼教授似乎没听见，他的眼珠开始转动。哈利惊恐地站在那儿，觉得他好像要发病的样子。他犹豫不决，想着要不要跑到校医院去。这时特里劳尼教授又说话了，还是那种刺耳的声音，跟他本人平常的声音大不一样。 黑魔王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没有朋友，被手下遗弃，他的仆人这12年锁链加身，今晚午夜之前，这仆人将挣脱锁链，动身去和主人会合。黑魔王将在仆人的帮助下卷土重来，比以前更强大，更可怕。今晚 午夜之前，那仆人将动身去和主人会合。 特里劳尼教授的脑袋垂到胸前，发出一种呜噜呜噜的声音，然后很突然的，他的脑袋又抬了起来。 对不起，亲爱的孩子。 他恍恍惚惚地说。 天气太热，你知道，我打了个盹儿。 哈利仍呆呆地看着他。 有什么不对吗，亲爱的？ 您刚才对我说呢？那黑魔王要卷土重来，他的仆人要回到他的身边。 特里劳尼教授显得大为震惊。 黑魔王？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？我亲爱的孩子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卷土重来？天哪！ 可这是您刚才说的，您说黑魔王…… 我想你准是也睡着了，亲爱的。 特里劳尼教授说。 我肯定不可能预言那么离谱的事情。 哈利爬下梯子和旋转楼梯，心里在嘀咕，难道他刚才听到特里劳尼教授说了一个真正的预言，还是他觉得以这种方式结束考试令人印象深刻？